襟百千丈，眼光万里长，誓奋发自强，做好汉，做个好汉子，每天要自强，热血男子，热性红日光。 Thank you.